啊，成佛。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成佛？知足就成佛了。还有求，还有希望，还不知足，成不了佛。那菩萨修到等觉，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了，这真正知足了，这就成佛啊。只要有求，只要有希望啊，只要你心里头还有意思，还有想法，全都是凡夫。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啊，我通常讲这一句的时候，我把它分开来说，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能相好，我这样念法，啊，大家听了就是更亲切了，样样东西都不像外求啊，都像内求啊。向内求是自信本有的，向内求寿命是无量寿，向内求向好是妙相庄严。那智慧福德善根越深厚啊，人的相貌就会端正庄严啊。人有疑心啊，怀疑啊，不相信啊，找谁呢？找美容师啊，啊，去美容啊，他不知道从自信里头修，他就找美容，美容师让你看起来是不错，过几天就坏了。啊，美容所用的化学那些啊，那些香料时候全都有毒啊。那害人的，那不是养人的。啊，诸佛菩萨没有听说哪个是搞美容的。啊，完全是自然的，自然是最美的。啊，自然是最健康的。啊，我们有饮食，饮食就是不自然的。啊，把饮食丢掉是自然的。我们没办法了。啊，像吸毒要上瘾嘛。这一天三餐饭不吃不行啊。啊，三餐饭都有副作用，啊，副作用就是毒啊，饮苦是毒啊，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的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啊，真正把佛法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是大快乐、大喜事啊，啊，马上改善我们的观念。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不向外求，我们向内求。啊，外面所有一切不善，全是烦恼。只要把烦恼放下，样样就恢复。啊，疑问题。太大了，非常严重。啊，它摧毁了我们的信心， 信心是善德里头的第一德，啊，第一德它的根源是智慧，必有怀疑，第一德就不能现前。啊，它破坏我们的心德。经论上都说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长养一切诸善。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？信摆在第一位，啊，净土三个条件：信、愿、行。啊，第一个条件动摇了，有问题了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啊，佛苦口婆心的劝你，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，就没有善根。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这一类众生佛没办法度他，怎么办？等待，等待他在三途六道吃尽苦头想回头，啊，不想再搞轮回了，这时候佛就来了。啊，佛菩萨慈悲到基础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的，一个人都不舍弃，佛有耐心的等你啊，无量劫之后度你都行啊，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门，一生成就，不像其他的法门要多生多劫的修行啊，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成功了。遇到这个法门的人，不能说他是很幸运啊，很幸运的人未必能遇到，他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，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的善根，遇不到；没有福报，他造作罪业，他也遇不到，他不会接受的啊。没有因缘也不行，必须善根、福德、因缘三个条件具足，他才能遇到。善根深厚的人遇到了，叫成熟。根熟众生是什么意思啊？过去生生世世曾经修过这个法门，临命终时没有往生得了啊，最后的一念呢不相应啊，最后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有夹杂有妄念啊，所以当然你往生，佛没来接引你，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啊，这一生跟上一生距离遥远啊，绝对不是上一世，所以佛在经上就告诉我们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，听了就相信，信了就肯真干，这种人不多啊！念佛人不能往生的人太多了啊！不能往生的人等到来生后世遇到缘的时候再接触努力啊！到底什么原因呢？实在讲，大多数的人 半信半疑。为什么？对于这段事情，无论是理，无论是思，没有透彻了解，了解的不够透彻。啊，90%相信他，还有10%怀疑，甚至于99%相信，还有1%怀疑。那1%怀疑，就很可能造成临终不能往生。啊，你想不想到极乐世界？想到极乐世界，啊，你必须要做到一念归真，万缘放下，就一念归真。我只有这一念，这一念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想，这叫一念归真。啊，一念归真，必定感应阿弥陀佛现前，极乐世界现前。啊，所以佛来接引你。一念归真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时间空间没有了。啊，《道法明门论》里头告诉我，时间空间是在不相应刑法里头。啊，不相应刑法什么意思？它不是刑法，它不是刑所法，它不是责法。虽然什么都不是，但是跟这些有关系。啊，不相应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抽象概念。不相应刑法就是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，它不是事实。啊，你比如讲，我们讲东方，抽象的。啊，我们讲美国在我们的东方，我们到美国去了，美国是我们这里西方。你看的位置不一样啊，比如我们在香港看到上海在我们北方，我们到上海呢，香港在我们南方。如果我们到哈尔滨，上海也是在我们南方，不一定啊，没有一定的位置啊，时间没有一定的时间，空间没有一定的位置。啊，所以放下分别之处，当下即是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因为有分别，它就有界限，彼此就有根爱。啊，没有这个分别执着，它就没有障碍。啊，没有障碍的人，在禅定里头没有障碍，没有虚空。啊，他想到哪里，他身就在哪里。啊，不需要交通工具的。我想上海，哎，我的身就在上海。想南京就在南京。啊，想美国加州，他就在加州。随念头，所以你想极乐世界，身就在极乐世界。你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你面前。这一点不稀奇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我们因为迷了，迷了生起烦恼，起心动念是烦恼，分别是烦恼，执着是严重的烦恼。啊，把我们的智慧本能丧失掉了。如果我们回到真心，我们把妄心放下，所有一切烦恼习气都放下了， 真显起的作用，极乐世界就在眼前。哪有不见的道理呢？我们今天修念佛法门，对于归真的一念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平常我们用心全用妄心，没有用过真心。如果你用真心，你把万缘放下，用真心，这一念真心念阿弥陀佛，真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现前了，真有人见佛，那么见佛这一念心非常可贵。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，临命终时生念必生，那个念是真念，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，用妄心就见不到。所以李老师在世的常说，台中莲师的莲友，十万个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只有两三个。为什么临命终时佛不来接引？他去不了，他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用真心。道理就在此地，我们如何能够返妄归真？一定要晓得，这个世界万事万法全是虚妄的，不是实在的。有生有灭就是妄，不生不灭就是真。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有生有灭，生灭心是假的、虚妄的，用这个东西不行。用生灭心变现出来的境界是六道轮回，用真诚心变现出来的境界是极乐世界。你要问极乐世界在哪里，就在当下。为什么？真的境界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所以它没有空间，它没有时间。这个境界无法想象。那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足够了。我们熟读、深思，有能力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真妄，辨别利害，这叫智慧。修学一定是按照戒定慧才圆满成就。戒是方法，是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方法就是规矩，你一定是一步下手，不能搞多，搞多砸了。砸了怎么呢？你用心不专，用心不专，你决定不能开悟。不专就是妄心，专一就是真心。为什么叫你一门？一门你专一，你容易得一心。得到一心之后，一心一念起作用就是智慧。 啊，他不起烦恼，他生智慧啊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智慧一切通达明了，道理在此地。我要放下，放下妄，不要找真，放下妄自然就是真，放下妄再找真呢，那真也是妄。啊，所以放下就是，这什么叫功夫？放得下是功夫。你放得越多，智慧越增长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智慧德能都是自信里的本具的，人人皆有，个个不无。为什么你比别人殊胜？是你的心比别人清净，比别人专一，就这么回道理。那他不是学来的，他是悟出来的，学出来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那是技能，不是德能，这个差别很大。啊，心越清净，你懂得越清楚，越明白，越懂。啊，越大越深，是这么来的，不是靠记忆。啊，清净是德行，心清净，行为清净。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实现无界。啊，落实在经教。啊，清净从哪里得来？清净落实在放下。只要你肯放下，清净心净啊，清净什么都没有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自在啊，不要什么都没有，不需要积蓄，积蓄是错误的，你实际上积蓄不到，连这身都保不住，何况身外之物。啊，身刹那生灭，所有一切万物、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灭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就放下了。啊，生活所必须要维持现状，多余的也可不要。你的心才清净，才生智慧。啊，多余的也要啊，你的心浑浊，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啊，要真的搞清楚。啊，透彻搞清楚，你才肯放下。放下之后，你得大欢喜，你才晓得佛没有骗我，佛是真的，佛是非常可爱的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叫成佛，人人都是佛，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凡夫。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成佛了。谁放下谁就是啊！ 啊，人真正到放下那种境界，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，叫不可思议。啊，这种人个个都是帝王师，无论哪种行业，你遇遭遇到困难，向他请教，他都会帮你解决，不收一分钱的报酬。啊，大慈大悲也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学菩萨、学佛，齐心动念，为天下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。啊，佛教说宇宙万物，我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佛讲得很好，从心想事。谁的心想？自己。啊，自己不是这一世，有过去时，过去还有过去时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终。啊，生命是无穷的，这一点我们以前不知道，也不承认，现在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学佛头一个概念，啊，你对你最安心的，我不死啊，生死是身体有生死啊，我没有生死啊，你说你多自在啊？那我没有生死，我这一世要替来世打算，我来世要干什么？我这一世做准备工作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眼前并不是很重要，将来重要。啊，那么在六道里头，想不想超越？不想超越，六道有三善道，有三恶道，决定要立三恶道，要帮助我们争取三善道。啊，那是什么方法？断恶修善。思想不善，言行不善，肯定在三恶道。啊，要想争取三善道呢，你得修五戒十善，要真干。啊，五戒里头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要认真。做到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？要跟佛学习啊，这个世界不究竟，不圆满。佛教我们理究竟苦得究竟乐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是多么大的一桩事情。我们过去无世界来，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打转，出不去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遇到净土宗，换句话说，遇到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了。你只要把这个机会掌握住，啊，我这一生决定争取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再搞轮回了。啊，那么到极乐世界这一步经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为什么？你的信心才坚固啊，你的愿心才不动摇，有坚定的信愿，那你就是极乐世界的条件 就去做。下面只要肯念佛，没有一个不放生。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信愿啊，这是往生净土的条件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不一样，四徒九品啊，你是在哪一个等级，那要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你看往生不往生决定在信愿啊，到那个地方生到哪一个等级，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啊，功夫完全是我们用心，我们用真心，功夫是圆满的。啊，我们是用的是妄心，功夫就差一点，能往生不是不能往生。啊，造作的罪业不怕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无逆是恶，乃至于回谤佛法，只要忏悔，只要改过认错，后不再造。啊，用真心发愿念佛，通通得生，法门广大了。啊，佛的心平等啊，男女老少，贤愚不孝，各行各业，个个能往生。啊，我们在上个星期还听到一个信息，国内的有一个小孩十岁往生了啊，十岁呀，念三年真往生了，一点病痛没有啊，不是走就走了啊！小孩念佛往生啊，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，非常向往，非常想去看看，啊，心想事成了啊！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我们还有什么留恋啊？孩子好。孩子没有妄想，没有妄心，啊，很单纯，所以他念的很容易成功得力。啊，我们的妄念太多了，贪嗔痴慢疑太多，夹杂在这个里头，所以念这句佛号念不好，啊，比不上小孩。最重要的是他放下。极乐世界真有，不是假的啊！我们真正可以到那边去啊，到那边去，那个居住环境、修学环境都是第一流的，一切诸佛的环境都不能跟他相比啊！只有佛赞叹，真正能相信就是有缘人。到达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身体相好，跟阿弥陀佛都一样。这个地方，我们能不去吗？决定要去啊， 能去得成吗？决定去得成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此方即是净土，怎么不能去？哪有这种道理？极乐世界才真正是我们的故乡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回老家了，谁也障碍不了啊！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，这个世间也太苦了，不值得留恋。这个世间要想过舒服啊、快乐的日子，没有不造业的。为什么修行人都过简单朴素的生活？不造业嘛，没有别的，知足常乐啊，释迦牟尼佛智慧福德圆满，为什么不盖一个道场？如果有道场，就会有人动脑筋要增多道场，那不引起人生烦恼了吗？啊，起了贪心了吗？没有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今天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这一部经上讲的无住卧室，而且住卧到非常严重的阶段，那我们要明白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我们的念头一定要好，一定要善啊，纯净纯善。你居住的环境当然好，纯净纯善的这个地方，妖魔鬼怪不敢进来啊，自然有善神守护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佛门讲护法神啊，他来保护。你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安稳的，由此可知啊，我们真正的功夫是要在心，不在心。啊，心是假的，不是人的；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心静则土静。啊，心言庄严，则一切都庄严。啊，只要我们真正明白了，就不再有恶念，不再有恶言，不再有恶行为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要靠什么？要靠教化，教学为先。啊，不教人怎么会知道？要长时间的教。啊，二十年、三十年。像我这样的人就不行，转不回来，总得要五十年、六十年转过来了，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那这一转过来得大自在啊！那如果回不了头来， 我们跟佛法结个缘分，这一生得不到真实的利益，为什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？无量法门只有净土一门，男女老少，贫与不孝，各行各业，只要你遇到依教修行，个个都能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一生圆满证得佛果。所以这个法门是无量法门里头的第一法门，没有比这更殊胜的，没有比这更稳当的。条件很简单，信愿持名，就这么个条件啊。这一部经上讲得非常透彻，讲得非常彻底啊，真搞清楚了，我们自己就相信有把握往生。啊，这是我们幸运的，人生难得，我们得到了佛法难闻，闻到了净土难中之难，我们也遇到了啊，无比的幸运啊！就在这一生，决定解脱，决定做佛去吧啊！对这个世间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，就对了。啊，我们的心在念佛，这个时候有佛光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真有跟佛的光交通，我这个周围这个小区的这里面的恶鬼道幽冥界，他痛苦减少啊，念佛管用啊，不是不管用。不管有心无心的，如果真诚心，那个力量更大啊！对他们来讲，消除痛苦是最彻底最究竟。我们是有口无心，他也能得利益，得少分利益，都可以得利益啊！自己念自己的利益，一家的利益啊，自己修行的功夫好，邻居都得利益啊，你住在这边小村小镇统统得利益啊。有众生疾苦之处，你到那个地方常常走动，他那个地方痛苦就能减轻啊，绝对不是迷信啊！现在人讲科学名词叫磁场，你的磁场好到那边去，他那个磁场不好，他要感染了，也要把那个磁场变好，就这么个道理嘛。啊，我们遇到真正修行人，很明显地感到磁场啊。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啊，谁都愿意跟张家大师在一块坐坐，一句话不说，享受啊，这个磁场就氛围里头安详舒适啊，没有恐惧这个念头啊，心地清净，能感受得到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啊，进入他那个范围，就明显感受到磁场。啊，大师晚年住的是日本式的别墅，啊， 大门进去是院子，很大的院子。啊，进入大门，你就感受就不一样。道场也如是啊，讲经的道场、念佛的道场、做法会的道场都不一样。啊，心地越清净，感受越明显。啊，念佛人必定得到弥陀的加持。弥陀加持是平等的，我们接受的能力不平等，心地清净的人接受的多，心地不清净的人接受的少，啊，很少，不起作用，敌不过烦恼，要能接受多分，就能把烦恼习气啊化解掉了。啊，烦恼太多了，妄念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，这个是障碍。啊，所以学佛要知道，妄念越少越好，杂念越少越好。啊，心清净到基础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佛教人啊，知识多是烦恼多啊，知道事情多了，被染污多了嘛。啊，是人多处是非多，认识人太多，是非就多了。一个人不认识是没是非啊，住在深山野岭，没人造他的，心地清净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人果，没有杂乱。那为什么修行要选择清净地方，人挤不到，这心清净。啊，真正功夫成就了，这个境界现前了，闹事他住也清净，不是他不然。啊，人再多他也没事，不受影响。啊，还会受影响，赶快躲到深山里去。别跟他们见面啊，到如如不动啊再出来啊，那出来是弘法利生啊，在什么条件之下呢，能大彻大悟，在清净，在平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修行人心要清净，念佛的也不在外。啊，郭罗江有什么本事？他的真本事就是万缘放下了，什么都不想了，清净心现前。我们想的太多了，全是妄想。啊，全是染物了信心。我们这个毛病在此地，自己一定要知道。啊，锅炉匠念头就变成一个阿弥陀佛。他除了这一个阿弥陀佛，是什么念头都没有。这就是人家高明之处，得力之处，成功之处。啊，广学多闻不准。为什么？那个不会成就的。那只能学一些皮毛知识，把精力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啊，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大成就。啊，只要你把时间掌握住。我们吃亏呀，前面三十年浪费掉啊，前面三十年 要晓得一门深入。就不一样了啊，那真的功夫成就了啊，好学，专门学一样，这一样专通，说不定就进行啊，长期熏修啊，读书千遍一部书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不一定要佛经的，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只要你转到极处你就进行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信变现出来，所以一切法通通能进行啊，不一定是佛经。末法真的要读书千遍，千遍不够要万遍，才能看到效果。那像我们这种根基，最好的方法，地贤法师教锅炉匠的这个方法，对我们来讲最实用。啊，他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一句佛号，念到底，念累了休息，去躺一下，休息好了之后。醒过来了，接着再念，不分昼夜，你看多轻松。啊，很自在啊，对自己来说一点困难都没有啊。什么时候念累了什么时候休息，休息好了马上接着念。啊，你平常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念佛。啊，不是不想念，实在是没有时间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佛有巧方便，叫你深念法，不碍你的事情。啊，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十念，早晚苦。啊，早晨起来，洗脸漱口，家里供有佛像，面对佛像；没有佛像呢，面对西方。啊，念十口气，不拘多少，这叫十念。啊，一口气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六字、四字都可以。啊，一口气叫一念，念十口气。啊，每一天不间断，养成习惯，临命终时也是这十念，他就完成了。我们要特别珍惜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稀有难逢的缘分。啊，现在的诱惑力量超过从前100倍都不止，财色名利四个关口，你能超越吗？你能够不受干扰吗？太难了。啊，我自己的经验是天天不离开经典。为什么离开经典呢？就怕受干扰。啊，天天听佛教诲，天天跟同学们分享，啊，分享有好处啊， 劝大家实在是劝自己啊。大家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关系啊，自己的理。啊，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的，讲给自己听的。一遍一遍的。啊，不受外头境界干扰。啊，现在干扰最厉害的。网络。这电脑。手机。这个东西叫你日夜心不安。啊，我把这两样先放弃了。啊，我没有手机了。我也没有电脑。啊，我有空闲的时间看无量寿经，别的经都不看了。一门深入。啊，一遍有一遍的理，一遍有一遍的觉悟。不一样啊，越读越欢喜啊！啊，一心向往是极乐世界，所以你问我，我只有幸运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这个有一点信心，有一点把握，其他任何一门我都做不到。啊，我跟大家讲真话。我在这个世间不会很长久啊，不会再骗人了啊，一生都没骗人，晚年来骗人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，句句跟大家讲真话啊，只有这个法门我们比锅炉匠还强一点，但是如果不是死心塌地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我们就不如锅炉匠啊。啊，一定要懂得。啊，不要以为我很年轻，我的时间还很长，靠不住，人命在呼吸之间。啊，要时时刻刻真正为自己打算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做阿弥陀佛的学生，我现在发这个心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，那他就记在心上了。我们真干，他真欢喜啊！那因缘成熟，他就现身了，我们就能见到啊。一定要相信啊，建立自己坚定的信心，坚固的愿心啊，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，不再搞轮回了啊，极乐世界是老家，是自己的老家啊，阿弥陀佛是本师，像父母一样。到了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见一面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你就变成法身菩萨，你就能分身无量无边，度化一切众生，得大自在。